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汇市前瞻啦，咁样样嗰、那个汇市嘅情况仍然都系美金一枝独秀，不过咧对个别嘅货币咧啊，咁都会显示到佢相应嘅强弱嘅，系咪安东尼啊？ 其实而家个市咧就喺度炒紧息口啦，即系边个国家有机会放宽嘅货币政策咧，嗰、那个佢佢嘅啊 currency 就会弱噶啦，啊边个国家有机会加息咧，佢嘅 currency 就会强噶啦。咁近期都系跟翻呢个咁嘅方向走啦。而而家嚟讲，大家都睇到啦，即系最有条件加息嘅，一定系美国噶啦。咁所以个美金强咧就正常嘅。咁但系啊，亦都有迹象咧，就系话美国唔会真系话咁快可以，即系咁快就会加息啦。因为我之前我亦都喺呢度讲过啦，就系话佢第一佢嗰、那个啊国债都仲系咁多嘅时候咧，佢其实如果佢个息口上嘅话，对于佢嗰个国家个负担咧，就其实啊都叫做几重下嘅。啊！即系你每升一个百分点，或者每升 0.5 个百分点，咁其实都要俾多好多利息嘅。咁所以佢其实都系有啲拖得有拖咁嘅味道啦。咁再兼埋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咧，就系话而家全世界都系冇通胀嘅。 系 啊，只有通缩嘅威胁，冇通胀嘅，包括美国在内亦都系啦。因为最主要啊个原因咧，就系话个油价咧啊，其实喺自从六月以嚟咧，就一路系咁跌。而家嗰个纽约期油嚟讲咧，啱啱喺上个礼拜四先至收喺74.69，即系啊75美金都跌穿咗噶啦，呢个系四年新低嚟嘅。 系 啊，咁对于嗰个通胀嚟讲咧，我哋都知道其实好大嘅有一部分咧系同个油价有关，油价高嘅时候，即系有喺好多国家嚟讲，又好似美国啊嗰啲咁啊，你油系一个必需品嚟噶嘛。 嗯。 咁变咗就係话啲人如果譬如话出出入入你都要揸车嘅，係好大嘅比重呢，就嘥用喺嗰个油钱嗰，即係油价嗰，即係油钱嗰度嘅。啊咁变咗就係话如果你油价跌嘅话呢，啊咁其实佢哋係腾出咗好多嘅消费空间，即係譬如话啊每一加仑你当佢係三蚊美金咁啦，啊三蚊美金，咁如果你跌到落去两个半嘅，咁即係话佢其实已经係一入一缸油，佢其实已经悭返好多㗎喇。 Okay. 啊，咁所以啊，呢一样嘢咧就亦都令到咧就系美国其实系有条件咧就暂时即系同你哋大家斗拖咯。反正而家即系讲真句就系话啊一场即系暗战啊，即系嗰个货币战争咧，就系大家都希望自己嘅货币唔好咁强住。 系 啊，咁美金其实由六月到而家嚟讲咧啊，已经系升咗咁多嘅时候，我相信佢亦都唔希望话真系话太强啊。因为而家美国已经唔同话嗰阵时老，即系啊2000年前嗰个年代，即系嗰阵时老宾啊，或者系啊萨默斯啊咁，佢哋做财长嘅时候一路都讲话就系强美元对美国嘅经济系利多于弊啊咁、 嗯、 啊咁，但系而家已经冇呢支歌仔唱啦，咁所以美佢哋可以俾个美金强，咁但系咧就唔可以俾个美金太强。啊，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咁所以咧，就嗰个美汇指数咧，就去上个礼拜上到去八百楼上嘅时候咧，就开始已经系咩噶啦？开始有少少啊，有少少超卖或者系过强嘅感觉。咁所以啊，今个礼拜嚟啊，即系上个礼拜嚟讲咧，就去回落翻去啊啲87几啊，87中位啊呢啲位，即系我觉得系比较正常少少咯。咁其实我哋睇翻上个礼拜，如果同前个礼拜即系大家礼拜五嘅收市价比较嚟讲咧，啊系得两只 currency 咧就零零舍舍弱嘅啫，其他嗰啲咧都出现咗唔同程度嘅反弹咯，包括啲商品货币咧啊，亦都系全面反弹啦。咁亦都嗰、那个系咩啦？即系我都话啦，即系个 Euro 同个瑞郎咧就孖生兄弟嚟噶，而家都喺 1.2 嘅时候，更加唔可以唔大家一齐碰叉叉，即系你出咗脚，我又出咗脚，你出右脚，我出右脚， 嗯 啊，咁只有两只货币咧，就因为个别嘅因素咧系零零舍舍弱嘅，继续跌嘅啫，一只咧就系 yen， 另一只咧就系磅啦。 系 啊，咁或者我系逐只讲啦，咁先讲个 Euro 啦。咁个 Euro 嚟讲咧，上个礼拜咧就反弹翻去125楼上收，即系收市嘅，要收125.19嘅。啊，咁比起前个礼拜五个收市价嚟讲咧，啊，其实都反弹咗差唔多接近一个美仙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佢喺下低嗰度咧，好似已经系有啲揾到支持啦。咁喺1.23嗰度咧，应该系有个支持喺度。咁而佢上个礼拜出嘅数据嚟讲咧，亦都唔系太差啦。即系譬如好似礼拜四、礼拜五咧，佢出嗰个 CPI 同埋个 GDP 啦。咁成个欧元区个 CPI 咧就维持翻喺 0.4% 咧，即系个增幅嚟讲啊。咁即係话冇再进一步跌落去嘅时候呢，咁佢嗰个通缩嗰个疑虑呢就暂时嚟讲係舒缓咗啦。 啊，咁而佢嗰個 GDP 嚟講咧，亦都係比預期中好咗嘅，即係成個歐元區嘅 GDP 咧係升 0.2% 嘅。 Okay, 啊，咁尤其是咧就係、是、話德國啊同埋法國嚟講咧，佢哋都係有增長嘅，法國升 0.3% 添啦。啊，咁德國咧就升 0.1%， 咁之前嚟講咧就大家都驚就話德國喺歐元區裏面嗰個佔嗰個比重係咁大嘅時候，會唔會去跌落去衰退咧？咁而家咧就即係暫時嚟講可以鬆一口氣啦。啊，法國亦都係好咗啦。咁只有咧就係話第三大經濟體系嘅意大利咧，都仲係咩嘅？仲係跌 0.1%， 即係仲係萎縮緊嘅個經濟嚟講。啊，咁反而一啲細嘅國家，即係好似希臘咁啦，啊，佢嗰個 GDP 嚟講咧，就更加係升 0.7% 嘅，即係其實已經係近六年嘅衰退咧，就即係可能跌得重時就彈得高啦。咁所以啊，喺上一季嚟講，佢嗰個經濟表現咧係唔錯嘅。咁我相信啊，個 Euro 唔會話真係有太大嘅上升空間啦，因為始終嚟講啊，歐洲央行都仲係有一個放寬嗰個貨幣政策壓力。咁但係我哋知道就係歐洲央行佢嗰度貨幣政策咧，就係嗰條褲咧，就係要18個國家一齊著嘅。咁所以佢要做一個決定，即係無論係加減息啊，或者係做一個即係放寬嗰個貨幣政策嘅決定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要諗曬咁多個國家，亦都唔係話真係啊咁容易想行就行嘅。咁所以之前去啊六月七月啊，即係嗰兩三個月嘅去行嗰兩步咧，即係佢減息減到而家嘅 0.05% 咧，啊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勇敢嘅。咁啊當然我唔認為嗰個 Euro 係會彈得太多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1.23咧就可能都係頂得住啦。咁大家都可以喺1.23-1.26之間啊，即係暫時喺呢個 range 裏面上落落，即係炒住先啦。 嗯啊， 咁、那个 yen 咧就上个礼拜就比较弱啲啦，即系亦都系再创咗七年嘅新低啦，即系对个美金嚟讲，最主要嚟讲咧就系、是、上个礼拜当阿安倍晋三喺北京嗰度出席紧 APEC 嘅时候咧，咁佢国内嘅媒体有消息报道咧，就话佢有机会咧就系延迟下明年10月即系进一步加嗰个消费税，啊，佢应该今年4月嘅时候由5%加到8%，咁。按照原定計劃咧，就係話喺明年嘅十月嘅時候咧，就由而家嘅8%咧，再加到10%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啦，佢其實而家咧就係、是、啊報緊嘅，即係1997年啊，1990幾年嘅1993年、1994年嗰咁上下，即係嗰陣時係橋本龍太郎啊嘛，啊嗰陣時就係橋本龍太郎，佢就係因為加税衰咗。啊，咁所以先至令到个日本咧就反弹，即系喺复苏途中咧又再夭折，咁跟住又掟翻落去。咁而家其实啊，安倍晋三喺四月加税之后咧，其实都有同样嘅迹象，我见到日本嘅经济咧，其实开始亦都系呆滞不前嘅。啊，即系喺佢旧年年底上场到啊四月嘅时候，其实个势头都几好，但系一加税之后咧，嗰个势头已经系唔同晒啦。咁啊，咁所以我谂佢会有个顾虑啦。咁兼埋就系话佢嗰个内阁嗰度咧，啊，我哋都知道就系话近期嚟讲几个女即系内阁嘅女成员咧，啊，都系要辞职啊，咁即系都分别传出丑闻啊，咁可能佢趁咧就系话而家都仲系未有对手嘅时候咧。佢就想即係提前大選，咁即係話穩定咗個形勢，可以喺未來嗰幾年繼續大展拳腳先。 OK， 咁所以咧就之前咧就傳出咧就係話佢有機會咧就係押後明年10月嗰個再加 銷售税， 係啦，冇錯啦。咁亦都係會喺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提前大選嘅。啊，咁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呢？即係呢個消息出之後呢，個 yen 呢啊就已經係跌穿咗上個禮拜嘅低位啦，即係亦都連116都失手賣啦，咁即係去最低去到116嘅80幾。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呢個消息係 confirm 咗嘅時候呢，啊咁市場就會繼續揣測，就係話佢會再進一步加大力度做一個 reinflation， 即係刺激個通脹嗰、那個啊政策。会出笼嘅，咁变咗就系话对个 yen 嚟讲咧，就会更加会系疲弱嘅。咁但系如果系否认嘅话咧，个 yen 系会有机会反弹翻去115嘅楼下嘅。嗱、啊，咁所以而家究竟个 yen 系点走 ？yen 系比较难测啲嘅，即系当然我哋长线嚟讲，我哋都仲系睇淡嗰个日元嘅走势啦。 系 啊，咁但系喺而家嚟讲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啊睇短线嚟讲咧，我觉得 而家譬如话跟今个礼拜嚟讲咧，我觉得就系话你睇翻115、118咧，应该都系差唔多啦。即系就我相信唔会咁快去到120啊嗰啲位置啦。虽然佢而家个 range 好似已经系上移咗115到120啦咁啊，咁但系我相信唔冇咁快会差再 test 120住噶啦。咁可能咧就系话会喺115嗰度再试翻落去一两次先。如果真系确 confirm 系穿唔到嘅时候，即系反弹冇力嘅时候咧。佢先至會再向，就係個多得因先會再向上走咯。 嗱、 咁啊，另一隻表現得差嘅貨幣咧，就毫無疑問就係嘅英鎊啦。咁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上個禮拜三英倫銀行嗰個通脹報告咧，啊就預測咧就係話佢嗰個通脹咧係會有機會跌到落去咩嘅1%留下嘅。啊，咁亦都講就係話貨幣政策嗰個收緊嘅部分咧，啊係會比想象中緩慢啦。咁一路嚟讲个耶个榜嚟讲之前呢就係话个势呢就係比其他货币强，就话佢係唯一一隻有条件係同美国一起加息嘅货币。咁亦都个之前因为佢个数据强，咁大家都觉得就係话佢个加息时间表呢可能比美国更加早。咁但而家呢成个局势改变晒啦。咁如果根据佢所讲个通胀有机会跌到落1%以下，咁佢即係话佢大有条件呢就係话暂时嚟讲唔加息住。咁佢嗰个加息嗰个时间表呢，而家个市场开始揣测就係话会比美联储局加息呢就更加慢更加迟。咁所以佢上个礼拜呢就真係跌到一铺一碌啦。最高见喺礼拜二见过15944之后呢，礼拜三最高都仲见过15940。咁但係出咗个inflation report， 即係个通胀报告之后呢，佢就开始咩啦，即係开始沉沦。即係已經一日比一日低啦，咁最低跌到落155幾添，即係我哋上個禮拜 set 個高位咧就15980啦，咁其實同佢個高位嚟講咧相差30多點嘅啫，咁但係佢跌個低位咧就即係估佢唔到啦，真係即係咁快，即係連一六一，即係我本來就覺得就15650次喺度嘅，咁但係佢上個禮拜其實係最低係見過155.91，即係15650都穿埋。 Okay, okay. 咁呢样就比较意外少少啦。咁、那个 market 咁，甚至乎有人睇咧，就系、个榜系应该系直插落去1150嘅。咁呢样嘢即系大家都系睇住啦。咁我觉得就系话短期之内，大家可以当咧就系15780到15850咧，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阻力咯。 嗯，大家睇位入啦 吓。系啦，咁、那个瑞朗嚟讲其实个 Euro 反弹嘅时候咧，佢都要被逼。因为而家个 Euro Swiss 咧就已经去过上个礼拜120都曾经穿过去过119嘅90几嘅，咁如果系嘅话咧，就即系话如果佢真系继续喺120楼下咧，咁就即系话瑞士央行咁你话死守120呢个底线咧系守唔住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佢暂时嚟讲佢都未放弃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120其实都仲系可以咧，就搏下反弹，即系我相信40-50点咧好容易食到嘅啫，就呢个 Euro Swiss 嚟讲就咁嗰个瑞朗嚟讲，大致上亦都系会跟嗰、那个Euro 走啦。咁我觉得喺参考翻上个礼拜高低位嚟讲咧，应该大家可以应该不中都不远噶啦。今个礼拜暂时嚟讲，我睇都系喺翻95-97之间，即系95.5到97.2-30嗰啲位之间上上落落啦。如果系嘅话就，咁商品货币嚟讲咧，上个礼拜就全面反弹啦。咁即系弹得最劲嘅就系嗰、那个纽纸啦。咁亦都曾经最高嚟讲，即系上个79.40咁上下位啦。咁亦都喺79楼上收市嘅咁。去反彈幅度比預算係咩㗎，咁大家唔好唔記得呢，就係話而家喺嗰個 G20 或者係喺已發展國家之中呢，其實有息率最高嘅係新西蘭。 係。 咁所以佢嗰個反彈嚟講其實亦都係一啲唔奇，所以我一路都強調呢，就係話如果你要沽呢，千祈唔好沽嗰個 Euro， 即係唔好沽個紐紙，唔好沽 Kiwi， 要沽寧願揀隻澳洲紙嚟沽。要博反彈呢就可以博隻紐紙，即係一路我都係強調呢一點㗎啦。咁亦都上个礼拜亦都即係叫做咩啦，即係叫做所讲嘅嘢就叫做不幸言重啦。咁、那个纽纸个反弹幅度确实係比预期大，咁而嗰、那个澳洲纸嚟讲呢就反弹真係唔係话真係咁有力啦。 嗯，一定要按住佢啦。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见到就系话咩啦？因为中国嚟讲咧，就暂时嚟讲，佢个经济咧系放缓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机会，即系亦都好大机会，就系仍然能够保持到7%以上嘅增长。咁呢样嘢对个澳洲纸嚟讲咧，就始终都会有支持嘅。咁啊、如果中国经济唔系太咁差嘅话咧，个澳洲纸我谂都唔会话真系跌得太金啦。啊，咁但系要去反弹，好似啊楼指咁嘅反弹幅度嚟讲咧，我觉得就比较难少少咯。 嗯， 啊，咁啊最后咧就讲埋只加指咧，加指嚟讲咧就有少少奇怪啦，即系佢能够反弹到去一二嘅八十几收市嚟讲，因为我见到个油价都仲系跌紧嘅，咁唯一就系话支持个楼个加指嚟讲咧，吓、啊、可能就话美国嘅经济咧就真系比预期好，啊。咁其实而家加指咧就系话好淡消息交煎嘅，即系话如果个利淡咧就系个油价啦，因为有去嗰个出口里面啫，即系去啊除咗去美国系佢个最大贸易伙伴之外咧，去即系出口去其他国家嘅最大嚟讲都系嗰啲油砂啊，都系啲油啊同石油相关嘅产品啦，啊咁变咗就系话嗰个加指个油价啊，如果系咁样跌嘅话，如果佢差五守唔住嘅话咧。我仍然係睇淡個加指嘅，咁但係個加指嚟講咧，我相信如果你見到1125咁上下位咧，你都不妨可以試下估下嘅。咁暫時嚟講都係1124之間嘅啫，講真就 係 嚇。咁、okay, 啊，跟住就最後講埋只 Euro Yen 啦。Euro Yen 嚟講，我哋都知啦，就係話你個 Yen 弱個 Euro 企穩嘅時候咧，咁變咗就係話個 Euro Yen 上個禮拜咧，其實上翻彈翻去145樓上收市嘅。咁我覺得就係、是、啊，暫時嚟講。145咧就可能会比较已经系尽少少噶啦，咁啊上下一个阻力嚟讲应该1465啦，咁如果啊1465升唔到上嘅话咧，我睇有机会回翻去1140啊嗰啲位嘅，即系大家都可以睇住呢个交叉盘啦。 Okay, 啊， 咁、 okay, 啊， 咁跟住咧就讲翻咩啦？讲翻嗰个啊今个礼拜嗰个走势啦。啊，咁今个礼拜嚟讲咧，我觉得就系话啊都仲可以参考翻上个礼拜，因为其实而家佢系轮流炒嘅。啊，咁佢如果轮流炒嚟讲咧，我哋亦都唔知道佢究竟系会炒边一只，即系好似上个礼拜咁炒个 yen 咁，那个消息就突如其来嘅。啊，反而炒个英镑咧，压个英镑落去咧，啊，就大家都可以估到嘅。 系 啊，咁即系嗰，因为佢有个啊咩啊嘛，有个啊通胀报告出嚟啊嘛，咁所以估到就系话佢都系会咩嘅，有心压低个英镑。咁但系今个礼拜嚟讲咧，大家亦都可以睇住就系礼拜二、礼拜三嘅时候咧，有啲央行嘅会议记录啦，即系譬如礼拜二咧就有日本同澳洲啦，礼拜三咧就英国啦，啊，咁呢啲会议记录嚟讲咧，就大家可以喺揾到就系话究竟佢个央行个加息。究竟系即系会唔即系个时间表有冇系几时咧？咁呢样系比较重要啲啦。咁而美国嚟讲咧，就亦都会有啲通胀数字啦。啊，咁我谂暂时嚟讲咧，就大家都可以咩咧？参考翻上个礼拜嘅高低位，我成日都讲嘅就系话，你睇翻上个礼拜嘅高低位入市咧，啊，你如果见到高位你先走去沽嘅，咁其实个赢面都几大，即系见到低位先走去买，你赢面几大嘅。啊，咁今个礼拜嚟讲就重要数据都唔系话太多噶啦，咁即系数据就多，咁但系亦都系咩咧？亦都系睇翻就系话咩咧？就系、是、一啲欧洲嘅通胀数据出咗啦，而家今个礼拜咧就到英国同埋美国啦，咁啊英国就礼拜二，啊美国咧就应该系礼拜四先出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住啲咁嘅走势啦。咁我觉得就系话去啊个美金。嚟到呢啲位嚟讲咧，应该系打横先整固一段时间先，先至会有机会再升住。即系暂时嚟讲，唔需要话对个美金太过乐观。 OK， 啊，呢个我自己今个礼拜睇法啦。 嗯，仍然都系整固个当中啊，咁啊， 系啦，冇错啦。 再讲个汇市前瞻啦。OK， 好。 OK， 好啦，拜拜。